是恒古不变的传说，故事里面有你也有我。情伤总是让人受尽折磨，爱恨纠葛谁又能逃脱。相遇本是上天的媒妁，两人世界轮回这因果。缘起缘灭何必那么执着，悲欢离合谁为谁蛊惑。情难了愁难解，生离死别，断肠人空悲切，命中注定终究难逃一劫。是上天的媒妁，两人世界轮回这因果。缘起缘灭何必那么执着，悲欢离合谁为谁是再续前。